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中市黎明幼儿园园长林金莲今天中午前往总统府陈情，却在府方人员出面接受陈情的时候，突然拿出了铅笔刺向自己的左手臂血溅，警方立刻上前安抚他的情绪，并且送医包扎。台中市黎明自办重划会与黎明幼儿园争讼多年，幼儿园不服重划，不愿拆除，重划会告上了法院。去年11月，林金莲还骑单车逆向冲撞的前任台中市长林佳龙的坐车表达抗议。计程车业者反对 Uber 和租赁车业合作，加上政府拖延处理，伤害了合法计程车业者生计。大约3000辆的计程车预定下午3点开始自发性慢行行政院周边道路抗议。台北市警局中正一分局指出，活动没有合法申请，警方尊重言论表述自由，但是希望不要以瘫痪交通的方式影响民众通行权益，警方也会加强搜证维护秩序。为了避免影响台北车站周边道路交通，警方规划人力在各个重要路口指挥疏导，也将视现场状况弹性管制，同时启动交通快打措施，扩大疏导范围。劳保基金攸关千万劳工退休金，但是国民党立委曾明宗和费鸿泰今天质疑劳动基金去年10月投资股市，单月亏损了1226亿，把前9个月赚的钱全部亏光。这些资金都是千万劳工的退休老本，短短1个月却亏了这么多，他们要问劳动资金运用局到底出了什么事。劳动部一定得在立法院新会期开议之后专案报告，当中有没有图利也要请监察院调查。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郑运鹏指出，劳动基金规模4.2兆，去年虽然亏损了726亿，但是今年截至1月25号已经赚了953亿，扣除去年亏损还赚了227亿，而且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看基金经效，不能只看某一个月，也不会去看某一天。如果依国民党团的逻辑，以后就不要再要求政府动用基金护盘。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今天也强调，2016年政党轮替以来，四大基金和国安基金从来没有为了股市进场护盘，而且相较于台湾股市的总体表现，劳动基金去年虽然亏损，但是比例大约 3.3%， 与大盘的 8.8% 相比仍然稳健，重点在于基金操盘能不能有效管理，希望劳工朋友不要担忧。台湾经济研究院公布去年12月制造业景气灯号，连续2个月亮出代表衰退的蓝灯。台经院指出，全球需求放缓，国际原油价格走低，电子产业淡季效应，还有厂商保守观望，去年12月国内制造业数据表现依旧不好，拖累了售价面与需求面指标。不过下游原料成本压力减缓，加上厂商看坏当月景气程度低于上月，有利于成本面与经营环境面的表现。整体制造业景气信号值比11月的10分微幅增加到了10.8分。回顾去年制造业灯号表现，总计出现了2次持平的绿灯，4次衰退的蓝灯，还有6次低迷的黄蓝灯，低迷与衰退占了大半。 台经院指出，国际预测机构普遍预期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不如去年，加上行动通讯装置成长饱和，国内出口也很难维持前两年的高成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194点，来到2075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5点，221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0点，258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点，747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77点，涨幅1%，2792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3186点。今天下午开始，封面通过大陆冷气团南下，北部和东半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飞越国际换日线的乡愁，跟着水鸟过境101，心终于在碧波白靠岸，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爱美有密码，让脸庞有美感，请记住美感密码。美感密码风行全球各国，美感密码解码变美的秘密，美感密码满足对美的期待。 艾丽根为你成就美到完美的最后一里路，艾丽根 Elegant。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甲因阿公话拢未通，因为即马因阿的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日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Tanya 蔡健雅。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哦，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光临飞碟联播网。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现在的时间呢是2:07:08。今天呢，就是如果你有在订阅上班可以听的话，你有订阅马克信箱的话，我们很快又见面了。Oh yeah！ 那中午玩得开心吗？ 中午玩得蛮开心的，尤其 B 妈妈一起听，就是整理特辑。 B 妈妈， 因为我去找我妈，就今天中午，因为台股已经封关了嘛，所以我不需要再做早上那个股市节目，所以就去找妈妈。然后刚好这节马克信箱在讨论就是整理家里这件事情，刚好也提到，可能很多人在年前也要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就是捷运开的有点慢。 捷运应该是不会开有点慢吧？捷运时间应该是固定的。 我 应该是你上车有点慢。 我走的有点慢，就让我与 money 失之交臂。我要钱。常常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看好了，然后也想好了要怎么买，然后你没有买到，它就会中。股票也是这样 ，bingo bingo 也是这样。所以我就在前往彩券行的路上， 我连就是第一首歌是什么我都想好，就如果我去买彩券的话，我今天应该会来不及，就是现在开买。 第一首， 对对，我应该就会先，我第一首歌就是要放什么，能帮我放一下啊、哦？就走到一半了，发现我刚看了两号码，二中二都中了， 算了啦。说说笑话，吃吃水果，看电影。你也知道交朋友常常需要金钱帮忙，可能还需要买一套洋装给他。哦妈妈，我要钱，我要钱。哦爸爸，爸爸，我要钱，我要钱。哦妈妈，妈妈，我要钱，我要钱。哦爸爸，爸爸，我需要你的钱。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春节加码红包的时候，是大家可以吃台彩豆腐的时候。因为在 Bingo Bingo 时期，在 Bingo Bingo 春节期间呢，台彩会调整一下它那个奖金比例，是让你的期望值变得比较高的时候，是可以吃豆腐的时候。 小妹又发生什么意外，也承认在外面偷抽烟，但我已经戒掉，希望可以再多给几张啊。哦妈妈，妈妈，我要钱，我要钱。哦爸爸，爸爸，我要钱，我要钱。哦妈妈，妈妈，我要钱，我要钱。哦爸爸，爸爸，我需要你的钱。妈妈，我要钱，爸爸，我要钱，妈妈，我要钱，爸爸，我需要你的钱。妈妈，我要钱，爸爸，我要钱。 最近大家也开始在路边看到刮刮乐，就会想要买一张试试手气。昨天我才经过了一家红包店，发现红包店里面人满为患。 就跟你说，一个30很赚啊， 吓死人哎、欸！ 大家一定都买七个起跳，七个200。 哎，可是其实免费的红包袋也是到处发，所以大家都还是愿意在红包袋上面发些，就是花些心思就对了。 就是觉得特别的跟自己姓氏有关的，就觉得好像格外的有感觉啊。 在录音间，坐在我对面的男主持人，居然 干嘛？ 你在我面前在耍性感吗？ 我没有耍性感、啊， 故意就是那个 IG 网美最爱的外套不穿好系列。你拉这个样子在那边，就是戴耳机摆 pose， 是要我帮你拍一张上传 吗？我没有在摆 pose 啊，我在等要讲新闻的时机点这样子。 不是在， 就刚刚在外面爬爬照，就是有点热。但是录音间你脱下来又会太冷，因为我里面是短袖会感冒，所以我只能半穿着。说到了感冒，可能很多人现在都还在就是生病当中，还没有完全的痊愈。那一天呢，看到我的朋友就是分享了这则新闻说，爽翻惊叹号，重病上班中92亿，运降秒辞职说终于不用干了。 92亿， 新闻的第一句叫做也太好运了吧。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一名货车司机在去年耶诞假期期间生了一场重病，但为了多挣点钱，他依然坚持抱病上工，并用身上最后的$5买了一张威力球彩券，结果超幸运的独得2.98亿的美元，就是约合台币92.56亿元新台币。 天哪， 92亿耶！让他兴奋到当场辞职，爽喊说：“这工作很辛苦，我终于不用干啦！” 他一定有穿越时空。 你知道穿越时空的那个理论是这个样子， 但是电影里面他就也让他老婆都中乐透嘛。 怎么可能？穿越时空的理论就是你现在穿越回来看，然后那个…… 那就是他的亲戚是特务，但是呢，他谎称在某一次行动中过世了，但是他默默的守护他。 这到底是哪一部电影？你直接讲。 骑士出任务。 92亿要怎么用啊？就算税会被扣掉一半，你还是有46、47亿可以用、欸。 为什么直觉就觉得他们就是会先买5台跑车？ 这个男生呢叫做 Dave Johnson， 来自于牙买加，跟老婆呢有3名子女。他说呢，很奇怪，就是我每年在耶诞假期，就可能像现在啦，就是我们每年到了要放长假，就过年的时候就会生病。但是呢，为了多赚点钱，他还是抱病上班。然后呢，他买了一张这个奖券，身体实在是太不舒服了，他根本没有看那个号码。几天后呢，他就听说了说，哦，那间加油站开出了一注独得的大奖，还跟朋友说，哎，这种好运就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没想到最后的得主 就是他。 然后呢，他很开心的是一夕之间变成有钱人，现在正在准备找律师组成一个团队，然后来帮他管理跟投资这一笔意外之财。 你应该马上去应征啊！ 啊，我是谁？ 他的团队之一，团队成员。 哈哈哈哈。下面有朋友推文说，是一个可以买下烂老板烂公司的概念 hashtag， 虽然不知道买那个烂公司要干嘛。

全台有900多家门市的八方云集就是你的好邻居。 每颗水饺都是纯手工新鲜包制，八方云集选择多元，除了招牌口味辣味、韭菜、咖喱好够味，田园蔬菜健康无负担，玉米新香小朋友最爱，大人小孩都满足，冷冻库不必再囤积过期食材。 就让新鲜手工水饺八方云集陪你度过美味时光。 2019橡木桶洋酒独家代理销售冠军 Nomad 威士忌，尾牙送礼，围炉春酒，风行世界新选择。来自苏格兰的 Nomad， 西班牙顶级双雪莉威士忌 Nomad， 干杯 Nomad， 喝大啦！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10万人在线，34秒完售。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6月9号台北小巨蛋，感恩再加场。2月1号中午11点，兆丰卡有优先购票。2月2号中午12点 ，KKTix 全面抢票。 让我感觉到你们的爱。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vers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verse 未来进行式。 我是文慧茹。 哦，只有眼泪才会懂。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想要的不只是 sorry 而已。2点29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想跟大家分享这个 sorry 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趁过年前跟大家分享。在大概3、4年前的时候，其实台湾我平常在看的一些商业方面的杂志，也有大篇幅的介绍她。这位被号称是天才少女，然后被说她就是女版的贾伯斯的这一位，有同样的背景，就是在名校然后 drop out， 就是退学，然后自己出来创事业，然后创事业之后，这个事业让大家觉得天哪，这个实在是 太天才，就会未来会改变人类的 一切这样子，然后觉得他实在是很厉害。另外外加他还很漂亮，然后跟 Steve Jobs 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家世更加的显赫，就是更有支撑力这样子。女版乔布斯，好，女版的 Steve Jobs， 百亿的身家，天才少女的世纪骗局，这是今年最让人唏嘘的一个故事。那其实如果你有在网络上面常常在看这些文章的话，你应该已经有看过，在台湾 前一阵子好多人在分享这个。 对，没错啊，也因为它的中文版要问世了，这一本书中文版要问世，那这本书叫做 Bad Blood， 坏血。中国的翻译翻的比较四个字听起来比较有力一些， 叫做 滴血成金。他的确呢，就是用一滴，他告诉你说用一滴血就可以，就可以测试说出你很多很多的疾病，就是像现在我们去医院抽血，就是抽一管一管又一管嘛，那为什么要抽这么多管？他觉得没有道理，干嘛抽这么多管？我只要用一个仪器，用一滴血就可以验完这所有一切。好，那对于很多病人来说，或对我们要健康检查人来说，都觉得哇， 非常棒， 对啊，福音啊！这样以后我不用在那边就是害怕打针什么，我只要可能小小戳一下，这样就有点像是验血糖那样，就戳一下，然后就可以验很多很多数值。我一开始呢看到这篇文章转过来，就是我的医生朋友，然后他要说，哼，这怎么可能嘛？就是他在说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可能嘛？可是对于我们没有医疗背景的人来说， 为什么不行？ 可能会觉得说，对啊。他就是减少一些血量嘛，应该是可以的啊，这样子，我们就来读下去，到底他如何用血变成了他的精。这本书呢 Bad Blood 的版权就已经卖到各国了，除此之外电影的改编版权也卖出去了。改编的版权呢是要由 Jennifer Lawrence 来演伊丽莎白本人， 他已经甄选好了。 Yes， 而且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对比照片，你会觉得化完妆以后他们会真的是蛮像的， 好像哦。 对， 他真的是一个美女， 她是个美女，对，她是一个美女。然后，她呢不只爱科学研究，她更爱的是钱。那他怎么样赚到这么多钱呢？就是刚刚说到，就抽血的时候少抽一点血，只要轻轻的扎一下手指头，一两滴血就可以搞定，就可以测出你几百项的生理指标，而且还很便宜哦，还随时随地都可以测哦。你在家可以测，在楼下的超市可以测，在药店可以测，你只要等一个洗照片的功夫就可以拿到你的检测结果了，又快又省，一站搞定，这就是他的创业项目。听起来好像觉得哦，蛮有搞头的哦。那一开始我们先讲讲他的背景。17岁的时候，他考上了 Stanford 的工程学院，但和其他的考生不一样，就是他很清楚，我考进 Stanford 那不是我的一站，就是尤其我最近在看天空之城，就是韩剧，Sky Castle， 他这个韩剧在讲的就是有一群医生，还有一群就是现在在社会上面的资历显赫的大人们，他们想要让他们的 子女们 也可以进到最好的大学，然后可能换成他们在剧中当然就想要念首尔大学医科嘛， 就想要念台大， 就想要念台大医科一样这样子。那这其实是资本主义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阶级复制。对，就是在这个制度之下，那有钱有权的人会很努力的让自己的下一代也维持在社会上的这一个优势，甚至是更好的，就是更好的出人头地的方式。那这些在韩剧里面，他们就是被压着要念书，然后甚至就是很难过，然后很痛苦，没有自己的时间等等的。然后这部韩剧在讲这个，可是呢，他跟就是现在我们要讲这个女主角 Elizabeth Holmes， 她跟其他人不一样，她考上名校不是她的终结，考上名校只是她的开端，因为她要赚大钱。她在七岁的时候，她想要做出来的东西是一台时光旅行机， 然后九岁那一年呢，他的姑姑问他说：“长大你想干嘛呀？”他完全没有犹豫就说：“我要做一个 billionaire， 我要做一个亿万富翁。”姑姑问说：“你不想当美国总统吗？”他又说：“不想，因为总统会娶我，我手里有十亿美金。”这个九岁的孩子说出来的话呢，就是我不嫁豪门，因为我就是豪门。好，接着下来呢，他就开始展现他在念书方面的才华，全 A， 然后进了 Stanford， 拿了总统奖学金，每年呢就是还有经费支持他的科学研究。爸妈问他要不要读博士班，他说不要，他因为他要直接赚钱。好，然后呢，他从小就相信私人企业呢才是产生影响力最好的地方，是改变世界的方式。大学的时候呢，他就废寝忘食的都在做科学研究。那工程学院的院长 Channing 甚至呢破例让他到实验室给博士生们帮忙，这样子。好，那接着下来呢，到2003年的暑假，他到了新加坡的实验室去做项目。那个时候呢是 SARS 在亚洲肆虐的时候，他觉得对血液里面 SARS 病毒的检测手段太落后了，一定有更好的方法，所以他那时候想到了这个方式。他呢从新加坡回来之后，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面，每天闭关只睡一两个小时，然后写出来了一份专利的申请，是一种可以穿戴在你的手臂上面释放药物的贴片，这样子。当他把这个东西拿给支持他的院长看的时候，院长就震惊了。院长说：“ 天哪， 我见过成千上万的学生，没有人可以像你这样把理工科的杂七杂八的知识融会贯通了，然后用一种我想都想不到的方式，你创造出一个东西来。”院长就说：“你辍学吧，你出去吧，你努力去追求你的梦想吧。”所以19岁他就出去了。那刚刚有说到他们家其实是不错的家庭，所以其实本来就有存了一大笔教育基金给他，这样子。那爸妈也同意他，就说：“好啊，那你就把你本来就属于你的教育基金拿走吧，拿去做生意吧。”他就创办了一家公司，董事会的顾问就是刚刚那个支持他的院长。然后他的员工呢，就是那些院长底下的博士生。没错，他的公司名字叫做 Theranos， 就是要做这个验血的计划，凭指尖的一滴血。好，然后呢，想要来做这些计划，可是呢 ，Stanford 的一个就是医学的教授就告诉他说，只凭这样一滴血是没有办法对大部分的疾病做出 检测 的哦，因为手指被刺破的时候，你的细胞也被刺破了。那这样子的话，你细胞的碎片这些杂质都会混入这个细胞间质液当中，所以你的检测结果就会不准。这样，所以有很多医学教授刚刚说，你不要做这个没有用的这样子。但是他跟他的工程学院的钱宁院长相信我可以成功。于是这一家曾经被视为就是新时代的独角兽的创投公怎么样创业公司开始了。刚刚提到的阶级复制啊，所以就是为什么有钱人会聚集在一起变成一个郊区，或者那个韩剧为什么叫《天空之城》（Sky Castle）， 就是那一群人就住在那里。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些 connection 最后是有关的，就是我的孩子因为认识这一些名门，然后的孩子，所以他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资源，这样子。就像巴菲特之所以成为巴菲特，不是因为他白手起家，是因为。所以就是他的爸爸还有他的朋友们都是有钱人，所以当他说我要做基金经理人的时候，我要管理一笔基金的时候，他突然就有几百万美金可以做这样子。好，所以Elizabeth 也是一样，他一开始要募资，创业要募资嘛，那他的创投的邻居就是邻居亲戚朋友先投，他的邻居就是一个风险投资人，有投过 Hotmail。所以他一出手就投了100万美金给他，就是台币3000多万这样子。那个时候他只做了一份26页薄薄的商业计划书，然后就说我要用小小的针头就可以测很多的血。那总而言之呢，那个时候他募到了蛮多钱，可是都是一些不懂医药也不懂血液检验技术，可是愿意相信到他的人给了他钱。 他在第一轮就募到了600万美金，是超过了，就将近要2亿新台币。接下来呢，就是他从这600万美金开始变成600亿的人民币。600万美金差不多台币2亿，600亿的人民币差不多是多少呢？ 这天文数字哎， 3兆新台币，怎么做到的呢？好，就是刚刚说的无痛抽血、少抽，全面的化验分析、检测指标，然后输出结果这样子。那个时候呢，他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呢，以他的能力又做不出这个东西，那最后怎么办呢？啊，答案就只有一个：造假。他一开始想要做的是一个粘在就是手臂上一个小小的贴片，小小贴片上面有一个微针，小小的针，让那个东西呢，只要就是贴上去以后，他就可以测到这个东西。然后做不出来，做不出来怎么办呢？他就做一个大型的版本。那这个大型的版本呢，其实就已经有点像我们的果汁机，比果汁机还大，就是一个很大。他原本想要做一个手上的贴片哦，然后就做出一个很大的东西来。那这个大东西呢，就他可以抽血，但是他只能验血糖。大家如果家里面现在 那不是验血糖机吗？ 对，如果家里面有糖尿病的亲戚朋友的话，你应该知道血糖机是多小的一个东西，可他做出一个像就是跟垃圾桶比垃圾两个垃圾桶还要大的东西。好，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大机器以后，然后呢，就是当然就是不是他原本想要的嘛，对啊，他没有想到做这个东西也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怎么办呢？然后他抽的血太少的时候，连化验用的样本都不够，怎么办呢？他想到的方法就是兑水，我加水进去，我加水进去，这样子，哎、欸，血 够多了吧？ 就够多了吧？哈哈哈！就一直看到现在，可能就是对一般人来说，都会觉得说，哦，对，如果那就哦好， 不行吧？ 那你要想浓缩果汁或是浓缩洗衣精，你兑水了以后，那就是稀释掉了嘛。所以你原本的血，你兑水了以后，你的血就不是血了，变成血水，你就更测不到那些东西了。但是这边厉害的地方来了，虽然他遭遇到了技术上面的问题，他根本无法突破，但是他却用他的外貌跟口才，还有他的说服力，他募到了第二轮的钱，第二轮募到了900万美金。 不会是用那两个垃圾桶大的东西募得的吧？ 他根本不需要提那个东西，他光用就是他 讲的， 对对，用讲的话的梦想就拿出来了。接着下来呢，其实有讲到很多他的这个技术上面还遇到什么问题，然后他跟技术人员说没办法，你就是需要多一点的血，然后他不同意，说不行，如果 我就是要那一点点而已。 对，因为如果抽多的话，那其实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投他钱了，因为你就跟原本的东西没什么不一样嘛。所以这是他就是 hold 住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立场，就是我就是一定要这么少的血而已。当然有一些争吵，然后后来他们也有另外的方式，就是去买人家已经做好的东西，然后把外壳就是包装起来，就有点像贴牌这样子啊。好，可是接着下来有一件好事发生了，大客户就是 Walgreens。就是美国的大药局，连锁药局，你可以把它想成台湾的屈臣氏之类的，这样就大药局。然后他们要来搬到他们的门市里，然后呢，搬到门市里面呢，那当然就是美国这么多这个门市，那当然就是你会有很多很多的钱进来啊。好，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跟这个药局提案，他就说、哦。只要一两滴血，我们就能做300多项的检测，血糖、电解质、肾功能、癌症的筛查都可以用我们的设备就可以完成98%以上。然后这个药局当然就是天哪， 好， 就是如果我这个药局有这个东西的话，实在是太棒了，这样子。好，那当然呢，就是当然这边也有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药局的人他没有去看，或是没有去确认，然后就签下了一笔 5000万美金的采购单，而且直接先贷款给你2500万美金。好，那为什么这个药局没有去做检验？其实就是因为害怕嘛，在商业竞争的时候，害怕就是哦，如果 Walgreens 我没有做，可是 Walmart 先做了怎么办呢？他怕被抢先。如果 Target 做了怎么办呢？他怕这个商机被抢走，所以先抢下来。但是最后呢，这个机器进到这个药局里面以后，发现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做啊。然后还有很多就是那这些血。我做只能做少数几样，其他几样要干嘛呢？就是你要送回实验室，就完完全全就是跟现在一模一样。然后很多老百姓在超市留下这些血的 blood sample 这些样本，就从超市快递回他们的实验室。可是呢，在快递的过程当中，你没有任何的血液的保鲜措施，所以很多快递的血就这样在机场躺在夏季的高温柏油路上变质了。就是做了一大堆这种很瞎的事情，然后你要等好几天甚至一周以上才能收到检验报告，那 而且是一份不准确的检验报告， 就是太怪了。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你测说哦你肾脏有问题哦，然后可是一下又告诉你说哦没事没事没有问题的，这谁受得了啊？另外呢，他还在这一边技术上会遇到的问题，可是另外一边他还继续在募资，他还继续在就是跟投资人说，你看我现在很厉害哦，他有一个东西像信用卡一样的东西，然后呢，他会把这个信用卡呢就塞到那个分析仪里面，电脑萤幕上就会就是马上显示出说，哇，你看这个血液一点一点流过这个血盒，然后进入到分析舱，然后那个数据呢怎么样传到伺服器的云端，然后又输出结果，完美，太厉害，就一个卡片塞进去，然后就可以看到血液的这样子就是流动什么什么，因为那个东西是事先录好的。他让投资人以为那是他已经做好的东西，然后现场就可以这样做，但其实那个是假的，那是造假的。那当然呢，公司也是有些有良心的人跳出来说，不要再这样，我们不要再骗人了。可是他马上就变色，他说，你不是这个团队的一员，你应该滚了。 那滚蛋的人怎么都没人要踢爆他 啊？因为签保密协定啊，一定会签好保密协定。这个时候已经觉得他不行了吧，你还能骗多久？可是他认识了一个人，是当时91岁的前美国国务卿 George Shultz。 这个呢曾经在冷战期间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大政治家，这个老人一直醉心于科学事业，他也相信科技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由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他就认识了 Elizabeth Holmes， 然后就很喜欢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 CEO， 然后加入了董事会。他加入了董事会之后呢，这个厉害了，因为他带入的是更多更多的人脉，他带入了包括了 Henry Kissinger， 就是基辛格，带入了 William Perry， 带入了 Sam Nunn， 就是美国政治界，然后就是响当当的大人物这样子。所以他跟这些人一旦一起出席的时候， 那说服力百 更强，更多人会投钱给他。所以从2013年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台湾的商业杂志开始注意到他，然后各大的美国的商业杂志开始注意到他，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说，哦，好像有一个女版的贾博士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开始了一连串的造星行动，就是哇，他好强哦，他好厉害哦，还列被。变成了就是2015年最有影响力的前100大人物，然后被评为年度的女性人物，然后 Fortune 把她选作年度商业家，40位40岁以下的精英这样子，然后跟马云跟克林顿坐在一起等等的。 越多人注意她，应该越容易变康啊。 最后，我们就要看她是到底是怎么样跌下这个云端的呢？ 했던 핸즈 쐈다 바로 다시 스튜디오 Stay by myself 여전히 sipping 또 후리오 레벨은 왜 게임 feel like Tupac 눈 몰리면 첫차 뜰 때까지 정신 상태 크긴 갈리 yeah, I can give it to me buddy 1년차 피더미 끝 카네가 벗은 것처럼 난 끝 다네가 벗은 것처럼 타등 WB와 비는 개쩌는 패밀리 때깔은 진지하게 빛나는 중 랭만 행목걸이 희만한 벅걸이 왜냐면 이제는 필요 없는 툰 yeah, I must be motherfucking famous 홍대 햄버거 얘기 到底是谁揭穿了 Theranos 的骗局呢？ Theranos 有一个死对头哦，因为其实血液检测这件事情不是他在做而已啊。 嗯， 这个世界上我们本来就已经有血液检测啊， 嗯，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血液检测的山头公司。那一直有一个公司呢，在跟 Theranos 打官司。 嗯， 这个公司呢，这个死对头的大老板就是 Richard。很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另外一个西门子公司的销售代表。 嗯， 那 Theranos 之前不是有说到他造假吗？ 嗯， 他其实就是去买西门子的血液仪器， 然后 把它包装起来这样子。所以他突然得知说，哎，为什么西门子的人一直往 Theranos 跑？难道 Theranos 是在用西门子的机器在做化验吗？ 嗯， 所以他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 头， 有了这样一个疑问，他开始想要去。想想看，也许他都在骗人哦。 健歌金曲， 以纯粹姿态面对内心情感。周兴哲，2019全新EP抒情主打，至少我还记得。 没人知道，我记得多少，我好想听到你说话的语调。生命爱开玩笑，爱真的很好，是结束太早。你敢不敢再对我说一次永远爱着我，像最爱你的我不曾变过。我还记得沿途的景色，路走的曲折，回忆就铭心深刻。你敢不敢再对我说一次不后悔爱我。 透过周兴哲的歌声，宛如看见遗憾刻下的无解问题。如果有天能想起拥抱的炙热，记得当时的美好，或许就证明了失去才是永恒的拥有。 至少我还记得。 周兴哲2019全新EP抒情主打，至少我还记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锡纸消除自助餐，韩风响宴正流行，200多道菜色，新鲜现做 ，CP 值最高。地址在锡纸远雄 IFG 广场4楼。消除韩风响宴，春节中餐厅宴席、年菜外带小探探销售中。脸书搜寻消除自助餐，或打02-2697-2888。 三 C 抢先报。 啊！可恶，又GG了啦！下次一定要放大决开外挂。 嘿，你现在都是如何挑选智慧型手机呢？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家厂牌的智慧手机不断推陈出新。想要挑到最完美、最适合自己的手机，还真是一个头两个大呢。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边玩手机边充电，推荐给你这支由 Sharp 日本团队精心研发的 Aqua Zero 旗舰机。首次搭载了并联充电设计，透过两个晶片来抑制充电期间过热的情况，所以就算你在充电的同时边玩游戏或边看影片，也不会影响使用上的流畅度。更厉害的是 Sharp Aqua Zero 整合了 Dolby Vision 与 Dolby Atmos， 所以能够呈现出极致的视觉表现力与极具震撼的音响效果。在硬体配备上更拥有 6G 记忆体和 128G 储存容量，让你能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到高规格的游戏和影片。即日起到2月28日止，只要到全国各大指定通路购买 Aqua Zero 手机，就可获得惊喜大礼包。再凭购机发票登录 Shop 官网，就送限量颈挂式蓝牙扬声器一组哦。 三 C 抢先报，带你抢先体验 Shop Aqua Zero。 嗨，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飞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然后呢， 今天在分享 bad blood， 就是坏血。其实后面呢，这个刚刚讲了很多他如何变成神的这个故事，讲了很久。那其实呢，他掉下来也同样的精彩。只是碍于就是现在我们只剩下可能两分钟的时间。 这个小时我们讲他往上爬，下个小时我们讲他往下跌。 你要听得这么惊喜吗？ 那我们不就把整部电影看完了吗？电影上映之后，我还有惊喜感吗？ 会啊，你可以看到 Jennifer Lawrence。其实下来就是很巧合啦，很巧合，就是刚刚说到那个死对头嘛，死对头也怀疑了，怀疑以后他又想说，好，那我就自己去药局做一下，就去药局以后，他说我想要做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东西，药局跟他说，哦，不好意思，没办法，他想， 不是说那个吗？ 对，然后接着下来呢，他在一个部落格上面就有医师，他在写部落格嘛，部落格没有什么人气，可是这个医师就是在传递一些正确的医疗知识这样子，然后这个医师呢，就是其中呢，也许他的部落格人气就是少少的，可是只要关键的一个人看到了 就够了， 就够了。那个关键的人就是刚刚我说那个死对头的儿子，他儿子一看到以后呢，就把他这个文章传给他爸爸，然后他们两个就接上头，接上头以后呢，他们彼此就是开始想去讨论，然后发现他应该真的是造假这样子，那怎么办呢？然后他又找到了证据，他有了怀疑以后，之后又去找，然后后来找到了证据，找到证据以后，他又把这些证据 交给这个布洛格医师。可是这时候布洛格医师怕了，因为他知道他斗不过这个就是 大鲨鱼， 对对对，斗不过这个后面背景这么强的人这样子，所以他才把这件事情交给了 死对头吗？ 不是，把这件事情交给了就是写这本书的作者。然后这本书的作者要写这本书的时候，也不这么一帆风顺就可以写出来。是因为其实中间有很多商业利益的那个斗争啦，就包括就是有很强的律师完全告不倒的，然后出来告诉你不要这样乱搞，然后中间也有就是报社的记者说，哎，你是我报社的记者，你不要这样做，我们报社因为我们报社有投资跟他们是关系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中间也是一波三折，但是最终我们看到这本书， 他问世了， 我们知道了这件事。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LG 迎新春有够乐，买指定家电送空气清净机、礼券等超多好礼，再抽百万 GoGo 荣。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每当生活中遇到困难跟挫折，身边的老朋友总是会帮我很多的忙，但是许多老人家自己遇到问题时呢，却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或者是不知道该找谁帮忙。只要您有任何老人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小明基金会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 0800228585，爱帮我，老人家的问题让老朋友免付费专线帮您解决哦。 有其田哥 key 高喽！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三大营养，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全谷精华，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鼓动健康新风潮，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请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有些 爱，有些人。飞碟首选强打星蔡健雅已经登场。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满腹吃喝拉撒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交通部铁道局南部工程处副工程司余竹伦涉嫌利用督导验收铁路地下化工程职权勒索包商，包括了住处的装修费、露营帐篷、苹果手机、高级餐厅的餐券都要包商买单，前后借势勒索59万。高雄地方法院今天依借势勒索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褫夺公权6年，案子还可上诉。判决指出，余竹伦负责青海路段及九如路段台铁铁路地下化工程督导验收，还有工程变更设计以及请款其成。这项工程预算56亿，由泛亚工程公司以48亿8千万得标。余竹伦深知包商的工地负责人为求工程请款验收都能顺利，认为有机可乘。施工期间明示、暗示、要挟、辱骂，甚至强势干涉承包商公司的人事和作业，刁难铁路地下化工程美术馆段到左营段的承揽包商工地主任，满足个人在各项物质和金钱上的需求。包商的朋友看不下去，去年向廉政署检举。检方去年搜索高雄、台北5处地点，起获大批余竹伦向包商勒索的证物。台铁普悠马号列车去年出轨翻覆，死伤惨重。为了强调安全第一，台铁采购了7000件“我爱台铁，安全第一”的背心，要求员工春节期间穿上。台铁高层还要求员工必须穿着背心呼口号，拍摄影片上传脸书。交通部长林佳龙今天在脸书发文强调，台铁希望改革或者是激励员工士气，还有很多比穿背心呼口号这种表面功夫更重要的事，下令台铁局长张正元立刻停止这种勉强同仁的活动。台中市黎明幼儿园面临法院强制拆除命运，园长林金莲要求市长卢秀燕介入协调，暂缓强拆不成。今天上午由部分社运人士陪同到总统府陈情台中市土地重划事宜。总统府由公共事务室参议全程接待，没想到林金莲突然情绪激动，掏出铅笔自残，左手臂受伤。府方和医护人员一边安抚林金莲的情绪，也希望尽速接受医护人员检视伤口，送医治疗。但是现场陪同成员以可能导致林金莲情绪更激动为由阻止。总统府还在劝说陪同成员协助医疗人员后续治疗。巴拉裔退场政策大转弯，农委会宣布可以多使用1年。当初贸然禁用巴拉裔，导致巴拉裔管理转为地下化，农业界私底下大囤积。农委会防检局推估，还有超过700公吨的巴拉裔在市面上流通使用。学者建议，应该从管理面着手，重新思考合理使用巴拉裔的可能。但是农委会防检局今天表明，目前没有这样的考虑。国立中兴大学植病系荣誉特聘教授曾德次指出，巴拉裔物美价廉，三分地只要300cc， 药剂使用不多。站在植保界专业立场，巴拉裔使用属于管理的问题，不是药物本身的问题。政府可以暂时停用巴拉裔，先落实药物管理，修改制度法条，确保专业使用不会滥用。但是防检局长冯东还指出，政策早就定调剧毒农药逐渐退场，现在不计算巴拉裔，只剩6支剧毒农药有效成分还在使用。巴拉裔的使用许可证已经废止，若要重新使用得先解除禁用，重新申请难度很高。之所以沿用1年，主要考量700公吨回收集中处理是个问题，加上巴拉裔的有效期限也只有2年，所以希望农民尽快使用完毕。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16点，涨幅1.06%，来到2077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点，220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7点，258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点，747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77点，涨幅1.01%，现在2792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4点，最新价位3188点。今天下午开始，封面通过大陆冷气团南下，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Hey，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这一首歌曲就叫做 Bad Blood， 坏血。那其实刚刚上个小时分享这个 Bad Blood， 坏血这个故事呢，在号称是今年，如果你在去年了，2018年，如果在美国的话呢，就是你是中产阶级，布尔乔亚阶级，你是知识阶级，你家里面没有这本书，可能会觉得啊，你没看过这本书，怎么可能这样子？那其实，在年中，去年年中的时候，这本书的中文版就已经问世了，叫做《恶血》，恶是 恶势力的恶， 对，坏人的那个恶人的恶，恶血。但为什么会在最近开始又很多的网红开始分享，或是干嘛？其实。你不得不说，就是台湾现在风向有点是被中国给牵着走的，因为中国可能有很会写的写手写了一大篇的 在讨论这个 讨论的文章，然后当然就是很多人现在在关注的，当然你如果要关注最前面，你当然直接是关注美国那边就是最新 的 第一手消息，对，因为很多人是直接就是看中国那边的消息过来以后，然后才开始在关注这样子。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TLC。这首歌叫做 Unpretty， 就是一句古老的话，叫做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Never insecure until I met you. Now I'm in stupid. I used to be so cute to me. Just a little bit skinny. Why do I look to all these things to keep you happy? Maybe get rid of you and then I'll get back to me. Hey. You can buy all the makeup and that handmade. 下午的三点十四分，今天是一月份的最后一天了，1月31号，然后大家准备好要过年了吗？ 很多人都已经准备过年了。 哦，我今天在捷运上面，就是来的路上，已经看到一大堆人提着行李了， 嗯， 就是大包小包，就要嘛就是来台湾玩的。外国朋友们， 嗯， 然后要么呢就是正要前往去机场的路上这样子。那今天星期四你知道要做什么吗？ 今天你要开箱哦。 今天星期四是美美爱漂亮时间啊，想跑啊。 那你在开，我以为你是要公布你在开箱什么。 没有啊，开箱就是这个送你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 最近有什么好东西要分享给大家呢？或者你最近就是用了什么好东西想要跟大家说说呢？都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哟。那刚刚说到这个过年，其实呢，在西洋乐坛的上面呢，就只要在圣诞节的时候，就会很多人发行这个耶诞单曲。 哼，你不会是现在要放耶诞歌吧？ 不是，然后为什么在过农历年的时候好像比较少？ 因为过年的歌都太印象深刻了，就是放那样就好了吧。 恭喜恭喜恭喜发财，新年好， 我是财神到，噔噔噔噔噔 噔噔。哦，你说这种老的传统的、哦、 对啊， 就每年过年的时候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歌啊？我印象深刻过年最跟过年无关， 你说华语的吗？ 对对，跟过年无关但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歌有李玟的滴答滴，还有中国娃娃大错特错 不要来。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我小时候有一年过年真的打开电视就是狂打，太可怕了。昨天呢我接到了宇宙人的新单曲、 嗯、 然后呢这一首新单曲呢叫做桌菜， 还有很有年味。 Yes， 很有年味哦哦。但我现在要必须要就是搞定一下那个电脑方面的问题。 宇宙人真的是，如果你看他们过去一年，我想他们在家的时间应该是不长、 哦、 超多巡回飞来飞去。 嗯嗯嗯 嗯，我们就来听听宇宙人的这首《一桌菜》。 几层几层过几层，大厅楼顶想着我的梦，不敢讲出的思念。我偷看你的形影，像未来的彼岸。今晚你敢是？穿着同一件衫，无论成功也是失败，返去的时阵拢有一道菜，亲像细汉时无啥忧愁，一顿西餐。 来，广播女神，这个礼拜要给我们介绍什么好用的东西呢？ 哎、欸，不是、欸，只是我前几天看了一部电影。 哈哈，竟然是要讲电影？ 啊，明天你又不在，今天讲一讲电影也没差吧？ 那明天要干嘛？ 嗯，就点个歌，大家年前点的歌嘛。 啊， 就是前几天我看了一部电影，就很旧很旧。嗯，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你有看过吗？叫做它中文翻作《爱情爬爬灶》。嗯，英文片名叫《Done with Love》。嗯，拒绝爱情。嗯，然后是瑞尼·奇维格跟伊旺·麦奎格演的。嗯，你有印象吗？ 没有。 然后就是因为，就是瑞尼·奇维格一登场，你就知道这部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片。嗯，就是那个画质，就是还停留在你在电车上后面，很像是 key 景的，就是在纽约的路上跑，可是那个根本就是假布景，他只坐在车里勤强勤强在那边演戏的那一种。然后我就看这部，我想说，我真的是分不出来是，就看前面我分不出这部电影先还是《欲望城市》这个影集先有，因为一开始呢，她就是一个要到纽约出她人生畅销书的女生，嗯，然后打扮得非常漂亮，她穿的就是金发尤物那个粉红色套装的样子，所以我在想是这部电影先还是金发尤物那一部先，因为太多的那个元素都太相近了。 我马上帮你查。 然后他就是进去嘛，那就是你知道非常开心，他要出版他人生的第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呢就叫做 Done with Love， 就拒绝爱情，他要告诉大家单身的美好，你自己也可以取悦你自己。然后我们女性，因为那个蛮久以前，就是女生还是那种，即使他那个背景是美国纽约，集体开会的时候，那些就是大佬男生还是会说，我想要杯咖啡，然后你是秘书嘛，女秘书就马克。没了咖啡，那你帮我泡一杯吧。就明明可能我们的职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这本书也是 要告诉大家说，你要如何在职场上跟男性平起平坐。 金发尤物先 哦，金发尤物先是不是？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相信爱情。然后他还说，就是里面会，因为他是要到出版社去开会，出版社还问他说，可是性爱不是应该合一的吗？其中一个男生问，其他八个男生回头看他，你不是一个男的，然后就愣了一下说，大部分的女性不是都这样想的吗？然后这个瑞银球就说，所以我在书中的第七章有教大家如何取悦自己，然后所有人就这样往前说怎么做，就其他八个男生说好，就是吃巧克力啊，然后那些男生就坐回座位的， boring， 反正呢。反正他即使出了一本书，他信心满满，然后他的编辑呢也是一名女性，就觉得说，好，我们一定要让这本书打上排行榜，他就还带他去那个就是纽约可能某个大道上的书店说，当然张开你眼睛你看，他就这样以为张开眼睛像那个凯利布雷肖一样是一面墙，说就是在满满的书架当中一本粉红色的书在那边，他说怎么只有一本，这样我卖掉之后 就没了耶、欸、 然后就说不会啊，另一间书店还有一本，就是我 好难过、哦、 我知道你很渴望，可是你知道现实的压力就是这样、然后他们就说，那要如何让这个书打上就是排行榜呢？想到一个办法，因为有另外一本杂志是所有男性都爱看的杂志，所以你只要他就说啊，那你在那本杂志买广告了吗？他说不是买广告，我要请这本杂志里面最厉害的记者，你知道他会写很多报道，就大家觉得他很厉害，然后这个记者很有名，风度翩翩，风流倜傥，就花花公子，所有人都拜他的脚底下，男生女生都爱他。 伊旺麦克格， 对，我要请他来帮你替这本书写一篇文章，然后你就会红起来了。但就是阴错阳差，伊旺麦克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替一个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个从乡下来的就是老人，他觉得他是欧巴桑，我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所以就千方百计的 拒绝跟拖延， 拒绝拖延不跟他见面然后什么的。后来他就觉得说，好，你不跟我见面没有关系，我一辈子一百年我也不会让你采访我。但后来呢，阴错阳差，他的书就是透过一个很有名的秀，比如说像什么艾伦秀什么的，就有人介绍了，开始这本书就在女性间爆红， 哎呦， 所有人都在问这本书是什么，然后这个完全扭转，就是你就看所有的洗衣店的丈夫啊，他的老婆开始要平权，为什么都是我，然后换你，然后就连就是说男性，就是以前就是你经过车站都是男生在擦皮鞋，现在坐在那边是一排优雅女性在擦他们高跟鞋，在阅读那一本 Done with Love， 就是我们都可以干嘛干嘛的，然后他开始红了，书店摆满他的书，还有他一比一人形看板，男主角看到他才发现，她是一个美女。 哎呦， 她根本不是 欧巴桑， 他开始骂他那个杂志社老板说：“ 你为什么不先讲？” 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他是一个歪路，嗯、是你自己幻想的。 嗯嗯嗯” 然后也是因为女生开始觉得我要拿回我的自主权， 嗯、 所以这个花花公子他开始没那么吃香了。 嗯、 就女生我不再是你要就来，不要就走的那一种。 嗯、 他就觉得。我要挖出内幕，你根本不是，你不可能是一个要拒绝爱情的女生。 嗯、 所有的女人都一样，都渴望爱情跟婚姻。 嗯、 我要去写一篇报道告诉大家，你根本跟其他人没两样。所以他就是很拔辣的剧情，他就 然后最后他们就 fall in love 嘛。 Ending 其实蛮特别的。 哎呦，哎呦， 我应该要讲吗？ 这2003年的电影可以讲吧？ 可以讲是不是？ 对啊， 反正他就是化作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有点 谁化作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伊万麦奎格。 嗯、 我必须要说，伊万麦奎在里面 样帅， 好帅尬的，帅惨嘞！ 嗯、 我愿意被他呼之即来， 挥之即去。 对，反正呢，他就化作一个有点憨的那个上校， 嗯、 他是一个太空人、 嗯， 因为太空人要出任务、 嗯， 所以过去他爆红了那半个月，整个纽约市没有人不认识他， 嗯、 但有外太空人， 我太空回来的， 刚回来，我根本不认识你，所以他也笑说，啊、你是不认识我吗？你没有听过《Done with Love》拒绝爱情这本书吗？ 嗯嗯嗯、 他还说，哦，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然后什么的，嗯、反正他们就密切的约会，然后什么，可是他都不会让。就是他不会邀约他，就是今晚要回我家睡， 嗯、 好像快亲到他也都不亲、 嗯， 就是故意好像真的就是很老实，就让他觉得心痒痒、 嗯， 然后他心里也是一直会面临那个拉扯说，说我是一个要拒绝爱情的女人、 嗯， 当我觉得我要一直给这个人的机会的时候，其实是反而我要喊停的时候、 嗯， 我不能让这个控制我自己什么等等之类的，嗯、反正最后。终于他们要发生关系那个晚上、 嗯、 然后伊万麦奎格还录音哦、 嗯、 就故意说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写什么书但是你要跟我说什么、 嗯、 然后那个瑞秋就说我爱你就我很喜欢你、 嗯、 我跟所有女生一样、 嗯、 我要的就是爱情跟婚姻、 嗯、 可是我有件事情没有告诉你他就说我都知道你就是一个平凡的女性嘛、 嗯、 你就是要爱跟婚姻我都明白你再说一次你叫什么名字、 嗯、 就故意要把这段录下来、 嗯、 他就站起来之后呢反正中间阴错阳差他就是知道那台录音机 他要说我是男的 他就把录音机关掉了、 嗯、 他说我要告诉你比如说我根本不是这本书的作者、 嗯、 比如说我叫芭芭拉、 嗯、 我根本就不是芭芭拉、 嗯、 我真实的名字是南希是以前杂志社我是你的秘书只做了3个礼拜就离职了但是那个时候你根本看都不看我一眼你有曾经约过我但我拒绝了拒绝的你我非常心痛可是我不想成为你短暂的对象我告诉我自己要吸引你的注意力就是刚刚那一串要成为一个作者要吸引他的注意力我知道你不会采访我然后你拒绝我3次让我理所当然的可以对你宣战我一辈子都不会理你但是我知道你后来发现我你会来接近我因为他染金发然后干嘛干嘛的、 嗯、 这些都是我的目的就这个才是我没有告诉你的真实身份 那伊万麦奎格不是傻在当场 傻翻了 懵了 这 我以为我在设计你原来你在设计我 新的一年，让心中的花朵展开吧！跟安心雅一起来个 selfie， 心情会很 chillaxing。四倍光圈，2019安心雅最够看，正能量女神安心雅全新单曲《Chill Lexing》新月星，百毒不侵，疗愈推荐。你也会爱上我，就是 Chill Lexing。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女儿啊，你开始工作了。今年的红包我就不发咯。 没关系，有台新。金猪年台新信用卡送出百万大红包，单笔刷满千元就能抽。春节团圆，不论是买年货还是聚餐出游，用力刷台新就有机会赚红包。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真实准值为201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LG 迎新春有够乐，买指定家电送空气清净机、礼券等超多好礼，再抽百万 Go Go 荣。 哎，过年要送的礼，你传后不？哎， 我传 Line 啊。 啊？ 我准备好送贵格 Line Friends 氧气人生年节礼盒啦，它可是多年销售冠军，送礼人人爱。 贵格 Life Friends 氧气人生，更真心的朋友，更用心的贵格氧气人生。 有些爱，有些人。 飞碟首选强打星蔡健雅已经登场。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爱穿越无限的星空，爱陪我翱翔自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时间来到3:33，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飞碟联播的 APP 上面呢，刚刚玛丽分享了这部电影，很多人就是在说是哪一部哪一部，爱情啪啪走、Down with Love， 然后还有听众朋友们很贴心的直接帮忙查出来说，哦，接着下来在过年期间， 他是不是排片单的？ 可以看得到，没有过完年后可以看得到啦，2月13号。 当然剧情就是非常普通的爱情喜剧， 凌晨12:10有一场，下午3:10有一场， 但你只要盯着伊旺麦奎格的眼珠看 就 够 了。 嗯， 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曾了谎言，我是否会见你 You love You love song。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在寻见万遍，谈恋爱像吃快餐一样方便，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 只好向你承诺我会珍惜眼前。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已心阑珊？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哦哦，不小心我们白头偕老，上天保佑我们恩爱依然。当我们烂掉了牙，花白了头发，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 不要紧啦，拿来当 枕头睡的哦。美眉爱漂亮时间，没有放过你的意思。 最近呢，其实我蛮着迷一个美妆部落客的。 谁谁谁？ 他叫做 Hello Kitty。 哦。 然后就是，其实他蛮常就浮现在我的那个 YouTube 推荐上面，但我很少点进去过。但我也忘了哪一天是开始点了第一支之后，就觉得他 停不下来， 就觉得他讲话的调调、速度、声线，就是都很合我的胃口。有时候真的就是，比如说在化妆、在保养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旁边，然后听他讲话。然后他也是保养跟彩妆都有在讲，我觉得讲的蛮浅显易懂的。就是如果你就觉得说，哎、欸，我不知道看，我有一天突然想看美妆部落客，不知道看谁开始的话，也许你可以看看那个 Hello Kitty。 哇，你分享这个时候，大家就是可能在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大家的女生，可能瞬间都会有一个综艺碟说，哈，你现在才开始看他？ 对， 他已经红超久了、欸。 可是因为我完全没有在 追美妆部落客， 追任何的美妆部落客，就是他好像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也是因为他让我了解到，就是为什么以前我都不懂，为什么你看人家开箱，你有这么的疗愈。然后有的人说看别人开箱，一方面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一方面可能因为我没有钱，我看你开我也开心。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说我没有钱，我看你开我应该会更痛苦啊，因为我想要。但是看到开箱在那边撕纸箱，在那边跟大家分享说这一次我的货物有40公斤的时候， 哇哦， 你就很好奇那40公斤里面 有什么。 对， 因为其实在大概一两年前，然后YouTube 台湾的 YouTuber 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一样有做很多的新闻专题，其中当然有访问 Hello Kitty， 因为他就是美妆界的霸主。然后那个时候访问的形容都把它形容成一个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工作狂，很可怕， 这么夸张？ 对，然后就算他现在就是成为人母了，可是我相信他那个拼劲应该是完全没有减少的。 你光是看他自己在那边剪头发，就觉得蛮拼的。一把就是长发剪刀，自己就擦擦擦擦，然后自己把自己修成短头发。非常的那个影片对我来说还是真正的舒压。 你说看人家剪东西， 他从快到腰那边哎、然后先把个马尾这样剪掉，然后开始往前抓，然后那种感觉这样咔咔咔咔咔咔，因为我又很喜欢听那个 剪刀的声音， 对，啊、舒服。 有人来问了，玛丽，请问你用哪一排的粉底液呢？ 雅诗兰黛的。 刚刚的那0.5秒是。 也是因为就是我也是看了那个 Hello Kitty， 他曾经说过就是当你在像每个人都问我说我推荐什么、我推荐什么时候，其实我也有点心虚，因为我用过的东西其实真的不多，非常非常少，所以也许可能会有更适合你的，可是你听了我就马上去用，然后这个又很不适合你，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要有美妆部落客他们的存在的关系，是因为他们用过产品太大量了，那个数据是比我多过什么10倍、20倍，他们提出的推荐还是真正的，我觉得很有力。我已经用这个用了快10年了吧，我想。哇 我也没什么变心换过，所以 对啊，其实用到一个适合自己，你不需要换啊，你就知道这个东西适合你，我只害怕它停产而已。 可是因为你看，我没有很完整的跟大家介绍说，哦，我的肤质是什么，然后我喜欢什么样的妆感，我喜欢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最终我选出的是我爱用的是雅诗兰黛，所以那个很难在短时间内跟你说。你需不需要去试用看看？你适不适合去试用看看？这样 没关系。他现在回复了这个，你可能听到以后就会一把火。他说：“谢谢，雅诗兰黛有点厚重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厚重。我热爱雅诗兰黛，就是因为它妆感很强。哇！我就是不追求自 然 薄透的人。 身为一位热爱使用面膜的女神，有使用过这个面膜吗 ？God， 我真的是完全没有看过这个牌子哎。 Famouge， 这念 Famouge 哦。 我也不知道。 F A M O G E Famouge 面膜有用过吗？我根本没听过。Amazing， 奇迹面膜。 在那个美眉爱漂亮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一直还是我们是在那时候还有在开直播的时候聊的、啊，好像是在直播的时候聊那时候就分享说我很想去开眼袋，就是很想要把眼袋拿掉，然后这就在今年年前，我就真的把眼袋拿掉了，哇！但是我不知道 大家对拿眼袋这件事情有没有好奇，是不是？ 对，大家是有好奇心的嘛？你是有问题想发问的嘛？但是对于眼袋，我能够提供回答，我当然不能提供医生那么专业的回答。我就是就一个自己有开眼袋，对一个，这算病人吗？ 患者啊， 患者，能提供我自身的 经验 谈。所以如果你有各式各样关于眼袋的问题想要发问，你也许可以现在留言。其实之前我的目标是想要在年前做一支影片的，就是直接就是。就像之前那个金钟奖，很多人问题要问，就一次叭叭叭叭把它回答完。那可能现在只能先搜集问题，我们年后等我们的导演、摄影、剪接，蜜月回国之后，我们才能拍一个支影片。但前提是要看，就是到底对于眼袋。有问题的人都不多，因为我摸不透这时候在听 的大家。我猜是很多啦，大家一定我觉得非常需要这方面的资讯。对啊。 好，你有任何关于眼袋的问题，你留言我们就会截图截下来这样。 待てね。 劲歌金曲。 越脆弱，就要越勇敢。每一个将被黑暗淹没的夜晚，我都要自己再勇敢一点点。 洗不掉的错，别说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Tanya 蔡健雅的歌曲，她的新歌叫做《半途》。3:51，我们的旅途来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在这边跟你说一声拜拜。那我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恭喜发财，新年好。我先， 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 我先行一步啦。 去哪？ 就难得有这么长的，就是股市不用开盘的时间。 哦，真的是蛮长的。 对啊，我其实我应该今天就要离开，可是我那时候 严格一点，搞不好昨天就可以离开了。 再更严格一点，搞不好前天就可以离开。 太严格，不需要这么严格。 好了，这边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愉快的过年。最后送上歌曲，来自于小胖林育群的新歌，叫做《私心》。你很棒，拜拜。 眼泪却不肯放过我，我多么幸运，曾经遇见你，却在以为完美的时候，失去唯一的你。死了心我多么痛，连呼吸都太沉重，望着不落的天空，我却动也不能动。我不敢触碰，我已被掏空，巨大黑洞，痛苦难受，悲伤颤抖，世界全失控。死了心我多么痛，连呼吸都太沉重，醒不过来的噩梦，多希望只是捉弄。死了心的风，再怎么形容都没有人懂。多想说服自己藏好脆弱，眼泪却不肯放过我，走在绝望里，我无法抽离，挽留和道别都来不及，我只能恨自己。死了心我多么痛，连呼吸都太沉重，望着崩落的天空，我却动也不能动。我不敢触碰，我已被掏空，巨大黑洞，痛苦难受，悲伤颤抖，世界全失控。死了心我多么痛，连呼吸都太沉重，醒不过来的噩梦，希望只是捉弄。死了心的风，再怎么形容都没有人懂。 记你的名字后强势回归 Red Wimps。 なんでそんなにそっけないのさ、そっぽ向いてさ、君の方から誘ったくせに、俺じゃないなら早く言ってよ、そんなに暇じゃないんだ、ちょっとひどいんじゃない、あんまりじゃない、恋がなんだかもう少になってくれるかい、いいよって君が言うなら、したたたたたたたたた。